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，我爱你，塞北的雪，大海啊，故乡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？ 骏马好似彩云。 很好似珍珠撒， 珍珠撒， 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， 我 爱它，我爱它，草原家。像白莲花， 无名鸟， 无名鸟， 幸福 心，春光万里，美如花，啊。 就像